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去笋哥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讲一集饮食文化。咁啊，点解我哋讲集咁嘢咧？话说咧，前排咧，我有个护士长，咁个护士长我好捻憎佢啦。咁佢咧就买捻咗几百蚊福面翻嚟，咁佢就话：我请啲职员食嘅，咁其实个捻样咧就系请啲病人食嘅。即系嗱，呢样嘢系犯规噶。即系第一。公仔面已經不是一個合乎常規的食品啦，你阿媽叫你不要吃那麼多啦，係嘛？佢居然請病人吃已經是一個問題啦。我哋話明入醫院梗係病人，病人梗係有營養師監控噶啦。第二樣嘢，佢咧就要用熱水淥噶，咁你唔可以用凍水淥，我未食過凍面啦，公仔面。咁如果個病人自己攞杯熱水兜頭淋，你都係幾閪係嘅。咁、那個病個撲街咧就愛嚟專氹某幾個病人。就唔好玩嘢喺佢嗰間，咁佢又請人食公仔面，咁買撚咗幾百蚊翻嚟咧，有啲同事咧佢就話，佢專係買福面嘅，點解？因為焗得腍啊嘛，咁佢就話喂， 就唔使煮， 唔使煮，咁佢咧就請啲同事食擺喺度，咁有啲同事咧就因為為咗慳皮啊，即係我哋呢行有好多嗰啲人就死慳死抵，唔知點解揾幾皮嘢都要咁慳法，咁咧就 專名護士係窮人做嘅咯， 我話俾你聽不知點解嗱，有咁嘅人工都好啦，點解個心會咁窮呢樣嘢先係問題。咁佢咧就將嗰啲個同事咧就同我講：，喂狗，今日食公仔面啊，食早餐。我話唔啦，我出去食。佢話唔緊要喎，嗱一落熟我真係唔食啦。 一落就熟啊！ 咩事你唔食？我就講咗一句説話，個同事就刮住我。我話喺現今嘅社會裏邊，飲食。已經不是變成一個需要，它變成一個文化的行為。它當中有很多隱喻和很多的禮儀。如果你吃了或者選擇不去吃，其實當中 都是有很多意思在裡面。 有很多意思在裡面。那個同事就刮撚住我了，已經屌你老味啊！ 係那個買公仔面的人。 買公仔 面的人 食嗰啲人，哇！屌你老味，對面有個人咁撚危險嘅，喺落大雨嘅時候換電線杆又撚。 哇！屌你， 真係英雄嘅真 係。英雄啊！真係。 好，我哋話説翻正題先，屌！咁喺而家嘅社會裏邊，飲食其實香港人好老實一句啊，三餐已經係好飽嘅啦，你繼續去食落去嗰啲係真係鑑生食同埋係俾面食嘅啫。 係啊。 我在我自己適性有能力的時候，我已經很少去吃一些不喜歡的人請我吃的食品了。因為第一，我覺得吃了 沒必要 沒必要沒必要應酬你 是的 你在那個即是情況裡面，我想你比我更加多，因為你出來即是交際更多過我的時候， 我就調翻轉啦。我譬如話你頭先講最尾嗰句咧，你可唔可以重複一次啊？你話飲食係呢個 佢包含咗好多禮儀同埋一啲嘅隱喻啊。 嗱，我咧就係會將嗰個禮儀嗰部分擺得好重嘅。係點解咧？即係包括我請人食飯或者人哋請我食飯啦。呢個如果嗰個人咧用咩嘅格局去招呼你？其實咧，除非就係大家 casual， 即係大家話喂出嚟，即係求其 happy happy 咁食下嘢咁樣。但如果嗰日譬如話lunch meeting 最撲街噶啦，一路 lunch 一路 meeting。 點 meet 咧？咁一路 lunch。 每一路揸住一路食嘢一路講啦。 講咪唔使食。 通常都會咁嘅。通常如果有啲客佢哋真係好忙嘅，但係佢真係有心見你咧，佢哋會去譬如尖沙咀中午係揾嗱呢個就有技巧啦。你諗下，所有嘅工業商業區根本就冇地方有位坐嘅， 係啊， 啱唔啱？咁佢通常咧就會 book 一啲比較貴價嘅餐廳啦。咁然後如果你喺尖沙咀，可能 book 一啲上樓嘅日本餐廳，仲係坐房嘅。係 咩？ 咁啊，三四個人入去開會咯。咁佢食一餐一兩千蚊都走唔甩㗎。 一個人啊？ 唔係，咁幾個人？咁食個 lunch 啫，都係。 但會唔會冇嘢食㗎？ 咁你都係咁啊！佢個餐牌擺過嚟，你自己叫嘅啫。你會唔會叫龍蝦咁樣啊？ 唔夠膽，唔係邊個俾錢先？ 咁一定係老闆俾噶啦。 明白。 你邀請我嚟開會啊嘛。咁啊，當然呢個件事，凡事都有例外啦，係咪？咁然後咧就我就會你問我，我就會介懷啊，究竟我食嘅嘢係唔係一個 唔係即係究竟佢係咪會邀請我去一個 decent 嘅地方開會啦？或者咧安排嘅嘢食究竟係咪 decent 嘅啦？因為咧你知道咧開會咧好多時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免費嘅活動嚟嘅。我哋係山長水遠出嚟同你開會，仲要攝你食飯嗰個時間，本質上邊其實就係好屈辱嘅。你做咩唔喺公司裏邊預一搏一個 session 出嚟？而嗰個 session 食飯嘛，食飯啊嘛，食飯就係工作完咗，大家開心先食噶嘛。就算咁樣講，就算我哋工作開心，我都未必要同你食飯，因為我同你可以係冇共同嘅話題噶嘛。你又唔係邊個係咪？咁但係如果我係揀同你食飯嘅時候，咁我就會而我同你又唔係相熟，而我仲要喺食飯呢段時間咧，我原本可以安樂食個飯，而唔係安樂食嘅時候咧，仲要同你開去聽你個撚樣講嘢嘅時候咧，我就會好介意佢喺邊度請你同埋食啲乜嘢咯。 哦， 如果你譬如話，喂，你仲冇辦法安排一個寧靜嘅地方，譬如話咧，有啲再戇鳩啲去酒樓開咁。 屌你點開？ 會啊，即係 好嘈啊！ 你可以想象咧，有時咧，嗰啲公司可能好細。佢又真係揸唔到時間陪你講嘢，咁公司裏邊咧就揾緊可能最忙碌嗰陣先去見你咁樣，佢喺佢最忙碌嘅時間見你，見你出到嚟食嘢食咗八九成時間之後咧，跟住然後咧同你傾偈就係啱啱叫咗點心之後，點心未嚟嗰段嗰十分鐘啦，咁咧就咪同你講完啲嘢咯咁樣，所以咧好多時咧當然啦，你 其實呢啲嘢喺電話講咪得咯， 又唔得嘅喎， 點解？ 因為咧，你有時係講嘢嘅時候，你要睇下嗰個人咧，佢對呢件事嘅睇法啦。咁你 話都聽到㗎嘛？ 你呢、這個你判斷佢對呢樣嘢有冇誠意啦？佢係咪想做呢個 project 啦？喂，大佬唔係做一兩千蚊生意啊嘛，即係講緊係一個 range 嘅錢咁樣，你唔可以話。喂，你佢係真係假？你究竟賣唔賣橋俾佢？好多時都係透過嗰時候個感覺嘅啫。你可能咧有呢個 project 有一個 solution， 我係準備要賣俾呢間公司嘅。但係講唔講俾呢個人聽咧？定係叫你上司嚟見我咧？定係我其實未有條件同你傾偈咧？或者佢可能咧佢個位置係高過你嘅，但係佢向下同你溝通咧，一切嘢咧。裝扮啊、打扮啊、講嘢啊、品味啊、衣著啊、安排啊、招待啊， 我即係摸底啦，好，即係俗語話， 兩個人唔識一齊食飯，除咗摸底，仲要做啲咩？除咗搏嘢同埋摸底，就係你冇，你根本冇原因嘅。你講真，你點會同一個陌生人食飯咧？屌你啦，係咪？咁係大家係真係有一個政治上面嘅需要，我哋要共同處理一啲問題，所以我哋約喺今日呢度食呢個飯咁樣。係啊，電話咧會表達為一啲可能冇誠意啦，同埋比較容易欺騙對方啊。 咁啊係。 係啊， 睇唔到樣啊，起碼。 我明明係咁即係你可能個膽又冇咁怯啦，你可能睇咗 A.V. 咧改變自己嘅集中力之後咧，就望住佢咁樣啦。佢可能明明係一條肥婆嚟嘅嚇，咁啊望住波多野結衣又同佢開會咁樣啦，即係你都得噶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對我嚟講咧，我都。有時你話喂啲人唔使搞咁多排場啊、剩啊嗰啲嘢，都如果你同陌生人食飯咧，其實係另外一個故仔嚟，我覺得。 明白。 我都會睇得幾重咯。 明白，因為我自己好耐未試過同陌生人食飯啦。嗱，最近期一次同陌生人食飯就係小南咯，即係叫最近期啦。即係我唔識你，你唔識我，大家出嚟食餐飯。就係、是、小南，之後都未試 過，跟住搏嘢啦。 我都想，屌你老味，冇咧，細佬，屌！ 同埋仲有一樣嘢，頭先你講咗一個話背後有隱喻，其實好得意嘅。譬如話人咧呢樣嘢係好難處理嘅。譬如話佢係佢可能碌單你，佢覺得你睇低你，佢覺得佢嘅食物係好高級嘅，然後你其實係冇咁嘅機會食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呢一餐其實對你嚟講已經係好緊要，佢主觀地有種咁嘅睇法，咁而你咧亦都即係如果佢係有一種咁嘅睇法嘅時候咧，你就我以前試過啦，做嘢嘅時候佢哋係。即係當細佬以前當年最重影結婚相嘅時候啦，佢話：你哋平時冇乜機會食㗎啦，即係嗰個魚翅好似一個帆船仔咁樣嘅，即係咧你以前咧啲人咧， 殘酷啊，邊個撲街啊？ 以前係即係有一碗翅咁樣啦，跟住有個帆船喺度咁樣嘅， 賤嘅俾我見到真係唔食啊！ 跟住佢就係講：你哋平時都冇乜機會食㗎啦，咁樣有啲咧可能都會咁樣講嘅。 有人打電話嚟話 Ivan 啊 ，Ivan 啊， 我哋陣間打翻俾佢。 係啦，我哋使唔使瞄咗馬聲先啊？ 啊，喂喂，我瞄瞄先，打一陣。 好啊。咁樣你有一啲咧情況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去開工啦，咁咧有時我有時都唔明啲人點諗嘅，佢哋會安排咧，我哋喺嗰啲家人嗰啲座位側邊咁樣啦，但好變態噶嘛呢件事，因為佢又唔識我，我又唔識佢，咁然後咧佢就話你而家食多件啦，因為你一間會冇時間食噶啦，咁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咁有啲係 nice 嘅，咁就我哋都 thank you 佢嘅，始終我哋嗰日去嘅身份係一個工友，我哋一個工人，咁樣所以我哋係 provide 一個 service， 原則上就唔係去嗰度食飯嘅。其實佢只要提供咧基本嘅 carbohydrate 咧，即係簡單啲，佢俾個叉燒飯我哋咧，其實我已經滿足咗噶啦，咁樣。咁樣咧就咁咯，所以我會覺得咧，飲食咧裏邊咧，你享用隱喻呢個字咧，好多時咧就係透過餐飯去會提高主人家或者貶低人家呢啲嘢都係會成日發生嘅。 我講一個好實在嘅例子嚟聽，今年國際電影節，有一啲內地人咧，呢幾年嘅都好多內地人嚟睇，咁有一個內地嘅couple 啦，大約我咁嘅年紀，我諗三啊零四啊歲啦，打扮得非常之咁前衛啊！你唔識佢攞電話係嘛？你唔識佢一定覺得佢係香港人。咁另外有一個咧就比較一睇落去就知道內地化一啲嘅嗰個人。咁係以前嗰啲內地阿叔，西褲有踭皮鞋，蒙特嬌絲質 T 恤夾個手提袋嗰啲。咁比較內地化一啲。咁嗰個人就同嗰對 couple 講：咦，你兩個都喺廣州嚟咗啊！喂，你陣間你食光糧定食乜嘢啊？下一場都好趕，我諗你哋都係食光糧多啦。咁嗱，其實段對話冇咩問題啊。但係光糧呢兩個字，我諗觸動咗呢兩個人嘅神經，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好羞家，即係睇電影節，即係對我嚟講可能係一個比較時尚啲嘅活動。點解仲要食乾糧呢？其實乾糧分好多嘢㗎，麵包都係乾糧啦。 有食泡巴啊， 泡巴都係乾糧啦。咁你去半島買個嗰啲乜 cake 都係乾糧啦嚇，乜 cake 而家個好似成千幾銀啊都。咁即係乾糧呢樣嘢其實都好高 range 好大嘅，啲嘢都覺得。咁呢兩個人嗰個神經可能被觸動咗嘅時候，就唔理嗰個阿叔，咁咧就耷低頭。兩個人講一句説話之後就唔撚望嗰個阿叔，咁我覺得好奇怪嗱。當中個話題其實基於飲食，但係已經涉及到你貶低咗我呢一個嘅事實。 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又係啱啱回應翻呢排我哋啱啱講十年呢個題目啦。近排即係咧呢十年人咧嗰個成長其實都係好複雜。我哋有開頭咧。睇食物，我哋覺得係一個我係温飽嘅食物。慢慢咧，佢成為我哋身份嘅象徵。我哋可以喺邊度食啦，食啲乜嘢，同邊個食。咁然後咧，慢慢咧，我哋咧亦都會介意咧，同邊個食，食啲咩，同埋喺邊度食。咁慢慢咧，你又遲啲你又唔會再介意你食咩，睇邊個食。 一食香啦，屌你！ 我又唔係咁講，係因為你慢慢你已經唔覺嗱，其實坦白講我以前當我好介意嘅時候咧，我都會努力都會即係可能邀請人哋啦，或者自食都會盡量會揀自己 affordable 嘅餐廳啦。咁但係到而家人哋問我今日食咩食麵包，飲咩飲水咁樣，我又唔即係咧有時去餐廳咧，人哋問你你想飲咩？其實咧以前咧細個啲嘅時候咧，我想要一杯水咧係好困難嘅。我一定會叫一杯嘢飲嘅，因為咧有面子嘅關係喺裏邊。 屌你啦！你試去驚迪士叫杯水，咪同杯酒一樣咁嘅錢。屌你！ 因為你冇辦法，你唔識叫 tap water 啊嘛。 咩 tap water？ 所有水咯。 冇啊，冇 tap water。 有嘅，有嘅，有嘅。你幾高級餐廳都有 still water。 但係佢收你嘅錢唔係 still water 嘅錢。 哦，咁你係開嗰啲係 bottle water 啊嘛，你係一支裝水啊嘛。 佢照開支裝水俾你咯。 你就算啦，西方幾高級嘅餐廳都有水喉水 offer 俾你嘅。係。佢都未，你都未叫餐廳，你都未叫餐牌，係咪？同埋你呢、這個即係你去好難咁樣叫嘅，你一定會去揀一個飲品咁樣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咧，我就好順其自然，我就係要杯水咁樣。咁有嘢食嗰間先叫咯。即係我就可以比較放低到，你其實覺得我係咪嚟食嘅呢種諗法？因為我真係嚟食嘢噶嘛。不過我而家喺呢個 moment， 我就 想要杯水。 但係人就係咁啦，即係不停咁樣變化。係係啊，當你有時覺得喂，我喺嗰度叫杯水要俾100多蚊係面子嘅時候，其實有時心口都係自己戇居嘅啫喎。其實係啊，因為你覺得自己，因為你其實係俾錢去買緊自己嘅自卑感啫嘛。其實 因為有一次咧，有單嘢咁嘅。我哋咧就帶啲友仔咧，嗰陣時啱啱出道啦，我咁咧就帶啲比較年長啲嘅阿叔就去滾，咁咧夜總會又冇茶飲噶，咁有個撚樣咧扮撚曬鞋，喂阿狗，我啊屌你嚟啲地方啊，志在睇下嘢噶咋，我都唔去咩，你唔鹹濕你唔跟我嚟啦柒頭，咁佢都屌你六七十歐嘅，坐低又扮嘢喎，同條女講，我唔飲得酒嘅，你開壺茶俾我啦，人哋得。你去得夜總會叫人開壺茶，人哋真係開壺深茶俾你，佢真係有裏面有兩片心噶。你唔好講人哋有幾多塊先，總之嗰兩塊係心，係咪先？佢開壺保你加兩片心落去，找數嗰壺茶好似唔知六嚿幾水，咁嗰個嘢又發癲啦。嗰個阿叔，喂阿狗有冇搞撚錯？嗰壺茶收我600多蚊，我話個深茶嚟喎。佢嚇，我冇叫深茶。我話呢度開親茶都係深茶嚟㗎啦，你唔信打開個茶壺睇係咪有兩塊心啊？咁人哋真係有兩塊心俾緊咗你啊嘛！屌你！咁佢話：哇，點解咁撚貴？嗱，你只可以話自己食得貴，就唔可以話人哋呃你，係咪先？佢冇呃你，你只係食貴咗啫。 係啊，你可以攞個餐牌睇下嘅。 咁個撚又發癲啦喺度。我屌你老母啊！我跟你嚟啊，揾份茶。我話叔，即係已經屌到我興啦已經。我話你唔鹹濕，你又唔跟我嚟啦。你鹹濕，你又要扮嘢。咁你咁中意扮嘢，你咁中意睇，你咪去元朗睇企街咯。咁你做咩要跟我上嚟先？你跟我上嚟又唔想俾錢？ 咁除咗嗰650蚊之外，佢仲有咩使費咧？ 冇。 哦。 佢真係諗住黐啲人上嚟睇啫嘛。 哦。 齋睇睇有冇著數，啲女埋嚟咪揸兩下嗰啲咁嘅衰嘢咯。喂，屌你老味，咁你又要攞人哋啲著數？我叫撚咗你啦！你中意睇，你咪去元朗街度任你睇啦，啱唔啱先？你又想落手，又想落口，諗住睇下有冇得溝啊，即係出下口術啊，或者口痕問下人哋嘢嗰啲。有啲人好中意講鹹濕嘢噶嘛，同啲女自己叫佢俾錢俾佢又唔撚制噶嘛，有好多呢咁嘅人，佢咪就係咁嘅人。講撚到我興，我話屌你老母，你唔撚俾我打鳩你喎！屌你老母，佢話屌你老母，邊撚住我？我就揾人揼柒你喺度。屌你老母，你幾嚿水你都唔撚俾，咁你仲要玩嘢？飲啤酒幾兜嘢啫嘛，你唔飲啤酒？啤酒平啲啊，平好撚多噶。你開兩支藍妹仲平添，幾兜嘢啫嘛，你又唔撚開藍妹？個撚嘅係要玩嘢，屌你老母！都唔知個撚樣話扮乜撚嘢，要開壺保你，屌你老母啱啦，咪俾副心茶你。 嗯，咁啊去得玩，預咗使錢。 佢唔諗住預咗使啊嘛，屌你，佢諗住預一支啫嘛，仆街。 唉，咁啊叫做冇見識過咯呢個人。 唔係，最很慘係我幫佢，即係要勞動到我啊嘛，大佬搞到我啊嘛，你搞唔到話，諗住你跳樓啊？ 都係，即係呢啲咧就係，其實咧年長嘅人咧都有，其實都有佢哋年代自身嘅問題嘅。即係你諗下，其實好似有時睇翻我阿爸咁樣，佢哋嗰種，佢哋心裏邊嗰種生活覺得好啊、威風啊、覺得自己叻啊、如何如何啊，嗰啲嘢都唔係喺你眼中都覺得不值一曬嘅，係啊，你都覺得其實咧因為大家講真，我哋嗰個年代早上都係出身寒微嘅，大部分人都，所以佢哋咧普遍都係比較知慳識儉啊，然後要佢600蚊飲壺茶，的確係會好肉赤嘅。 飲果飲貴咗啫嘛， 好肉赤咯。是啊， 但你不要鬧鳩我嘛，大佬。 咁係因為其實佢係未見過世面啫，即係調翻轉啫嘛。嗰件事唔係600蚊，你而家咧你只可以飲杯茶，收咗你6000蚊一杯茶。其實個感覺係一樣嘅， 差唔多啦。 不過你覺得好似俾人哋玩咗咁樣啫嘛。咁而嗰個心裏邊又覺得又係，你個心裏 唔係睇嗰6000蚊杯茶喺邊度飲咯？屌，你話攞個波夾埋嚟嘅，咁焗撚住俾啦，啱唔啱先？ 咁啊唔， 即係喺個波罅度有杯茶，你飲撚咗。冇計啦，焗底啦，冇收得貴噶， 係啊， 係咪先？遠前龍井喎，而家屌你！ 有收得貴，因為你如果你知道6000蚊，你會唔會飲啊？ 六千蚊，我何止飲啊？屌屎忽添啦，屌屎忽都唔使6000蚊啦，大佬。 咪就係咯，你其實佢個諗法都係咁啫嘛，佢都係飲茶唔需要600蚊啫嘛，一樣啊。即係只不過係你消費唔起嗰個階層嘅消費，就咁簡單。即係而家有一個60000蚊飲杯茶，就喺個波前面俾你飲，我就係飲唔起。其實就咁簡單啫嘛。即係冇撈坑，即係人嘅見識就係一定係有局限。你冇辦法可以明白人哋瞓張牀，我見到我個 friend 講緊佢瞓張牀都20-30萬咁樣。 係咪嗰啲水牀？ 唔知咩，佢話係獅連最高級嘅床褥嚟嘅。 知我嗰陣時瞓到啲水床最舒服咯。 哦，即係雞竇嗰啲啊？ 未啊，嗰陣時澳門自己買嘅。係 嘛？係 啊。 即係佢話就係張床褥都20-30萬啦，已經。咁、啊、喂，頂我入邊嗰張唔知2000-3000蚊啫嘛。係 係。 即係人哋嗰張床褥係我30倍嘅價錢啦，已經係。你根本人就係生活喺唔同世界㗎啦、啊。一個非洲人做乜可能諗住你會拎到支錄音筆嘅？ 屌你！ 好，呢集就去呢度。 拜拜。